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959资讯快报。 今日，涿州市孙家庄乡召开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当前重点工作推进会，会上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王艳青和市长陈宇在市委七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上的讲话，学习了市委关于牢记三个用心、坚持四个用力、守住一条底线、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持正义秉公执法，为企业保驾护航。8月1日，漳涿高速管理分中心项目负责人带着锦旗来到涿州市开发区派出所，对派出所民警及时出警为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表示感谢。8月1日，涿州市供销社领导班子在工业品公司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困难职工魏雪瑞家中，将全系统干部职工踊跃捐出的困难救助款交到魏雪瑞的手中。日前，涿州电视台到浙江安吉参加中国视线广播电视台长城协作联盟第二次大会。此次大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60多家视线区电视台负责人参加。8月1日，由涿州市文广新局、市乒乓球协会主办、市奥乒乓球俱乐部协办的2017年京津冀希望之星三维杯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在涿举行，来自本市及周边县市的12支队伍近230人参加比赛，本次比赛为期3天。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尾号限行数字呢是1和6，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北京润城比亚迪首创奥莱店店庆开抢啦！现场购车享最高20000元优惠，订车就送500元奥莱购物卡，好礼送不停。活动仅限8月5日下午2点至4点，活动热线89317680。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位于房山区延村镇北京沃德龙顶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综合让利19000元，新远景综合让利12000元，博越更有18期零息政策，最高免息6000元。现老客户介绍新客户购买帝豪 GS， 赠送200元加油卡及常规保养一次，轻松贷惠及时。沃德龙顶邀你以全新的方式莅临品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笑多珍贵，兄弟相聚是幸福滋味，笑容与泪水从容的面对，把酒当歌，笑看红尘，我们举起杯，今夜歌声醉，今夜月儿美，放飞梦想难得几回醉，就没有过拥抱的滋味，今夜我要痛痛快快陪兄弟干杯，看吧兄弟五星红旗迎着风儿飞，多少苦累不后悔，让失败化成灰，来吧兄弟们都举起手中的酒杯，好兄弟干一杯，我不醉不归。晚风吹，今宵多珍贵，兄弟相聚是幸福滋味，笑容与泪水从容的面对，把酒当个笑看红尘，我们举起杯，今夜歌声醉，今夜月儿美，放飞梦想难得几回醉，好久没有过拥抱的滋味，今夜我